随风远走，爱还在煎熬，心似浮萍，风雨中飘摇。那些相遇相知相许的美好，一生铭刻，我怎能忘掉？心随你远走，痛还在燃烧，红尘路上纷纷又扰扰。漫漫长夜总是想着你的好，我的真心你知不知道？你就是我今生的依靠，好想把你紧紧拥入怀抱。爱你知道，知道天荒地老，你就是我最疼爱的宝。你就是我今生的依靠，爱你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好想陪你走遍天涯海角，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。心随你远走，痛还在燃烧，红尘路上纷纷又扰扰。漫漫长夜总是想着你的好，我的真心你知不知道？就是我今生的依靠，好想把你紧紧拥入怀抱。爱你知道，直到天荒地老，你就是我最疼爱的宝。你就是我今生的依靠，爱你是我一辈子的骄傲。好想陪你走遍天涯海角，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，只要你在我身边。